那不成怪物了吗？ 怀孕呐， 你然后 韵调之韵，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。 那怎么韵呢？ 啊，怎么运都不知道了，这位 啊！ 你听我教给你 啊！ 这头一句啊， 啊， 丁山根该来了，按着河北梆子那么唱 啊！ 丁山儿啊，哦，该来了啊！哎 呦，这句谁唱啊？ 你唱。 我唱你是干嘛呀？ 还是我不教你吗？ 你教的我 啊， 我用你教会吗？我用你教会吗？哪儿的事情啊？ 哎呦， 这大驴嗓子里长什么呢？ 什么叫大驴嗓子倒打一耙？ 真是， 你会唱？ 这是我这句 来 了， 好，您唱 ，唱对， 您来， 是的， 哎， 您来，真是，哎好，定上，不唱， 怎么了？怎么不唱了？ 你这人没戏德。 我怎么没戏德呀？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 啊， 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，不让心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，就嫌你一人，对不对啊？ 你 就我这么漂亮，他挡着我。 哎呦妈呀，您怎么不明白呀？您这句唱 啊 是慢脸哭头叫板。就您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台了，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，我们拿着扇子挡住您，这就好比是门帘。 哦，这么回事？ 对呀、 啊，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的。 是啊， 扇子好比门帘， 没错、啊。 哎，这我误会了， 你别误会， 您别见怪、哦。我知道这是门帘。 哎、 是， 哎， 哦，好， 这就成了。 丁山，丁山， 你干嘛去？你干嘛你？ 怎么了？ 你不好好唱，你摸我脑袋干嘛？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、 啊？我哪点不讲理啊？ 你这扇子什么呀？ 门帘啊？ 还是的，我扶点门框啊。 没有，这台上有门框吗？这个 没有，不扶不完了吗？其实白脸干什么呀？丁山儿。 你们四句唱头一句怎么唱？ 头一句 啊， 我的儿分河湾，前那去大雁， 跟我们这差不多， 都一样 啊。是这个二一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？ 多新鲜呐、 二一句 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回还。 哦，好像还有三句吧？ 你太聪明了， 是不是？ 当然有三句了。 三句是， 你哪句不会？ 不是，这不是跟你对着唱吗？你们有三句没有？ 有啊。 你们那三句是什么？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门以外。 你瞧瞧，